京外语广播。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啊，我们今天又开始一周的背单词课了，同学们准备好准时进入教室啊！今儿我们内容可多了，所以呢，废话就少说两句啊， 赶紧进入主题。 我们这个前缀课呢，从 A 学到 Z， 差不多第一遍已经梳理完了。这不2018年，这最后还剩几个周吧，我们准备给大家呢重新再梳理一些，补充补充一些前缀的内容。 哎呦，金老师啊，您应该啊把您刚才那话术好好包装一下。 怎么个包装法呢？ 在最后两期送给您两颗彩蛋。 哎呦， 看看 绝了，简直多么有节日的氛围 氛围。哎， 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补充一些啊 A 呀、C 呀、E 呀等等这样的前缀，不是之前没学到这些吗？今天补充一些，所以今天来听课的同学绝对的赚了，因为您今天敲的是彩蛋。 哎，没错没错，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今天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内容挺多的哈。第一个前缀给您补充的就是以 A 开头的，这个前缀呢叫做 arrow，A-E-R-O。 大家有没有感觉哈，这个 arrow 这个词啊，就这个前缀，它有点像 air， 反正长得差不多， 差不多吧 ，air 之类的。 对，所以呢，其实这个前缀啊，它有自己的一个含义，就是空气的意思。 空气，那跟您刚才说的 air 差不多， 对 ，air 也是空气， 就是空气。 这个 arrow 啊，差不多。 那另外呢，我还查过哈、这个词源学的一些书籍，其实空气 air。就是由这个 A-E-R-O 这个前缀慢慢演变出来了。 所以您说空气，我们所熟的这个单词反而是从这个词根这个词前缀词源来的。 对，没错。 好，我们来看一下哪些单词它是以 arrow 开头的呢？那肯定是天上飞的了。 对，没错。 Aeroplane， 咱都知道哈，这个 plane 表示的是飞机，对吧 ？Plane， 飞机 plane。 对，那其实这个 aeroplane 啊，它就是飞机的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学名。 哦，它就是飞机了， 就是飞机。 那个 airplane 不也是飞机吗？ 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咱说这两个啊，其实他们是可以互换的。 哦，好，我们学习了啊 ，aero 它表示的一种意思就是 connected with air or aircraft， 空气的、空中的。飞行器的， 对，没错。现在您知道吗？特别火爆的一个技术叫空气动力学 ，aerodynamic。 那我们先来看哈，有一个小词儿叫做 dynamic。 dynamic 这个 dynamic 啊，表示的意思就是动力的。咱们国家有一个特别牛的技术啊，做到是高铁里面了，就是动车组，是不是？哎、所以为什么它的 D 字头那 D 是啥呢？就是这个词 dynamic。 嗯，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说的动力，因为在这个啊 dynamic 这个单词当中呢，这个 dyna。其实表示的意思就是力量的意思。 哦，我们的各位哈、啊，听直播的单词小能手，辛苦大家赶紧把傅老师补充的这些词语写在直播间，服务一下各位同学哈、啊。 嗯， 有的同学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些词，觉得很晕，怕跟不上，您赶紧给写写。 是，没错。嗯、 Dynamic，D-Y-N-A-M-I-C。 嗯，那这个词呢，在咱们四六级的长篇阅读当中，两年前是考过的。 哦， 考察的是呢，说所有的这些 moving objects， 就这些移动的物体啊，它都是有 dynamics 这个动能的。 嗯，咱们要考四六级的同学，你还不加把劲儿记单词啊？虽然这刚考完吧，啊，但是呢，你不是下次万一还要考的， 下次四级考六级， 万一没过呢？ 对， 下四级考六级，现在的四六级阅读挺难的素材。主题挺广的、嗯、 对， 哪那么容易简单的单词就能混过去啊？ 那可不， 像这些词、 嗯、 什么空气动力的、 嗯、 航空航天工业的， 航天航空工业怎么说呀？ Aerospace 啊，大家看 Space 啊表示空间，所以说 Aerospace 就是空中的空间，就是我们说的 哎，航空航天， 航空航天， 一两秒钟就能学个新词，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这词还挺专业，挺好。 一两秒钟干个什么？是吧？嗯、一睁眼一闭眼，一两秒钟过去了，还不如就学个新单词，不吃亏， 不吃亏。另外呢，咱们国家哈，大家看，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是吧、 哎？今天正好是这个大好的日子哈。 对，不知道大家我们今天上午哈听习主席的这个讲话， 嗯、讲话 对吧、 嗯？ 其中也涉及到了，就是咱们国家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当中，这个 aerospace 这个航天航空空工业迅猛发展， 是， 你看咱现在都能到月球背面去监测了，对吧、 哎、 这个绝对是 aerospace 这个领域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没有哪些国家能做到。 对、 嗯、 你看这跟我们身边事都联系起来了。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第二个这个 aero 相关的一个前缀呢，就是 area。 嗯， aerial， aerial， A-E-R I-A-L。 对，那这个单词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后面有 I-A-L， 这是一个以前咱学过说过的形容词后缀， 形容词后缀。 对，所以是 aerial， 大家可以从字面就能理解了，它是跟空气跟航天跟天上的什么什么相关的、 哦、那就是、嗯、第一个意思就是说飞机上的，从飞机上的。 对， from a plane。 嗯， 啥事呢？它是在空中啊，跟空中有关的，飞机上办的。 那您比如说这个空中的攻击 哦， 嗯， 叫 aerial attacks。 这个 attacks 啊，就是我们说的攻击，对吧？那我说是这个空中摄影呢，咱们可以看到好多跳伞是吧，在空中拍那个照片特好看，那怎么说呀？ 叫做 aerial photography。 这个 photography 啊，意思就是摄影，所以说 aerial photography 就是空中摄影，挺好的。 大家看这些行为是不是从空中进行的、嗯、 是， 哎，所以说呀，但凡是个 from a plane，咱们都可以用这个词，好，叫 aerial。 明白了， aerial。 那金老师啊，您知道吗，就现在哈、啊，咱好多这个摄影啊是鸟看俯瞰，就拿那航天，就那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无人什么什么小飞机，对吧？ 无人机 啊，无人机，对，然后就在那拍，在那个空中拍的那种俯瞰图。那个俯瞰图怎么说呢？ 俯瞰图呢，咱们也可以用这个 aerial 来表达。 嗯， an aerial view。 这个 view 啊表示的就是看那个景儿，对吧？ 视觉效果。 对，那这个景儿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就叫做 an aerial view。 对，因为我是从天上看， 嗯， 从上往下看，是一个俯视的视角。 那我考考金老师哈，我想说呀，这是一个啊紫禁城的俯瞰图，怎么说呢？ 哦、an aerial view of the Forbidden City。 明白了，你看从天上往下看的这个紫禁城， 哎， 嗯， 好好看， 太好了 啊，风景也不错。 对， 是吧？所以说这个单词就是从上往下的一个，从空中的进行的一个动作。 对，昨天我看了一集这个 Discovery 啊，里面就说这个秦始皇陵啊，如果你从天上去俯瞰的话，它好像是在这个，因为群山峻岭就像龙脉一样嘛，好像是龙脉的那个龙头的那个眼睛 就那个眼睛的地方是秦始皇陵， 嗯 啊，所以你看从这个天空俯瞰别有一番情趣。 是啊，你非得换个视角看啊，不能窥见这其中的奥妙。 还真是， 你从地上看大家都能看见，是不是？ 嗯， 换个角度一看立马这风景不一样了。 所以您在天空中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所以说很多事情啊，是不是很多事情你老从一个角度看 那不行， 他怎么能怎么看见就这样了。 所以老外都说叫做批判性思维嘛，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对吧，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没错，特好。 所以说你看，上看看下看看左看看右看看，哎，争取对这个事故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就是我们说从上往下到俯瞰。 你别小看这个俯瞰视角啊，非常的重要 啊，你 俯瞰视角非常重要，因为它能看见全局。 太好了， 是不是？这就是 aerial view of something。 明白了。 哎，去哪个岛上旅个游？ 嗯， 你在一个岛上，小岛上，你还是想看一看空中做个热气球，看一看这个群岛的风貌啊。 嗯， 当然是群岛的风貌比较美、啊。 那肯定是后者好啊， 是 吧？ 好， 所以朋友们去这个土耳其就可以去做这个热气球。 哎， 对吧？ 对对对，哎，好。再我们接下来往下看了啊，接下来再教大家一个 A 开头的啊。这个前缀是 arch， 对， 这个词单独读的时候它是一个单词，叫 arch， arch 的意思呢是拱， 就是门上的那个倒 U 型的感觉的那个拱， 支撑桥梁或者是房屋上部的那个弧形结构，拱门啊，是不是？那个拱就是 arch。 那朋友们想象一下这个拱啊，首先它是一个弯曲的，而且它还能够起支撑作用，并且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从底建筑的底部一直它顶到那个头部，对不对？所以这个 arch 啊，除了呢在单词当中表示拱以外，它作为这个单词的一部分出现，它有的时候可以表示的是顶点。 哦，顶点。 对， 你想拱主要就是那个弯曲的那一部分，是不是？ 是 弯曲那一部分。也可以是指咱们的那个足背足弓，不是也是个小拱形吗？ 也是那个，对、 啊。那么在做前缀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意思引申出来，就变成了主要的、顶尖的。 对，其实最主要应该是顶尖的。那你想，大家都一定是看那个羊头嘛，对不对？那个头部嘛，所以这个你看，从顶尖再往下去延伸抽象的概念，您都顶级了，那就是最主要最好的了。 哦，最主要的、最顶尖的、最好的。 对， 好，他在做前缀的时候呢，就不读 arch 了，读成 archy， 比如说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啊，表示的意思呢是建筑和建筑学。 那这个词有意思，它怎么来的呀？怎么叫建筑呢？ 那咱快分析一下啊，朋友们，您看，在这个词当中呢，有一个 arch 啊，刚才金东老师给大家讲了，它表示的是拱，是不是啊？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什么顶尖啊、主要等等。那后面呢，这个 i 它其实是前缀和词根的一个粘着， 一个中间的。 啊， 小连接， 就像我们说的经纪人似的啊，是吧？ 中介， 哎，把中介，对，像中介一样，没错。那么后面的这个 TECT 是一个词根，特别重要。 哎呀，快说说 technology， 不就是这些词吗？ 对，没错。 到底什么意思？ 它表示的是覆盖的意思 啊， 覆盖。对，大家想想，什么叫做科技？科技可以运用到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给我们生活带来全面的一个提升吧。对吧？所以这个 TECT， 你看它就表示的是全部、覆盖、包括这样的意思。 哦，覆盖有点像什么大雪覆盖了整个田野 啊，对，就那感觉，对， 啊、覆盖了。 对，所以朋友们，您看哈，这个 architecture 啊，表示的是从顶儿到底用东西全部给你盖出来，你告诉我那是什么东西？ 建筑学。 你说的太好了，首先是一种建筑，那么慢慢的再引成它的一种学术的表达，就是建筑理论、建筑学。 明白了，所以这个词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The art and study of designing buildings， 哎，就是设计建筑这个物体的一种艺术或学科。 建筑学是 architecture， 建筑设计和建筑风格也是 architecture。 没错， 我们都说啊，这是个十几世纪的建筑风格，是不是 十八世纪吧。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18th century， 18th century 啊，第十八个世纪，就十八世纪。所以The architecture of the 18th century, 十八世纪的建筑。 那要是现代建筑呢？ 那就是 modern architecture。 对，没错。 Modern.现代的建筑设计了， 特别好。 好， 其实我倒是觉得哈，这个十八世纪的建筑还是很有一番风味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十八世纪其实它连接着十七世纪之前以及十九世纪开始的这个现代以及后现代建筑，所以它其中你能够感觉到有很多文化的元素会沉淀下来。 哪些文化元素啊？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柯林斯风格啊，多利特风格啊，这些欧洲的从这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所沉淀出来的一些这种风格，甚至是到了后面我们说的这种哥特式的风格，其实在十八世纪左右的建筑当中，它都是有一个融合的。对，甚至在现在的很多建筑当中，它也运用了之前的一些元素。所以这个十八世纪是让我们很，就是很有味道的一个，就是它能够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个建筑学的一个连接。 长姿势了。 特好啊。 把这个去掉呢，哈，就会变成 architect。 好萌，你那个声音。怎么发声？再来一遍。 把那个曲儿， 把那个 T U R E， 把那个曲儿， 这不是直接点吗？ 特好啊！ 那个曲儿去掉以后的，就变成了 architect。 对 ，architect 就指那人了，修房子的人， 对， 建筑师了 啊。当然，您说他是一个缔造者，他是一个创造者， 说他是设计师，这就是他的一个引申含义。 对。 就变成了一件事情的一个发起者。A person who is responsible for planning or creating an idea or an event or a situation. 它是一个理论的一个事件的或者是一个情况的一个发动者。 对，你说他是那次革命的主要发动者之一。He was one of the principal architects of the revolution. 这里的 principal 表示的就是主要的这样的意思。 你不能说他是那革命的建筑师之一，这翻译就不大对了。 没错。 或者是说，哎呀，你看琼斯这人吧，他策动了这个球队攻入第一球。说 Jones was the architect of the team's first goal. 我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 architect 你好好背一背啊，它是一个名词，它除了这个建筑师以外，它还有这种发动者、缔造者，它是一个文学性很强的词。 是的。同学们在听课的过程中，哪些地方你觉得哇塞这点好亮啊，这个地方经典精彩，您就赶紧送礼。 对对对， 精彩送礼。 对，没错。你比如说像这个劳伦斯啊，美国作家劳伦斯，他其实就是心理分析型小说的一个 architect， 一个缔造者。还有我们说的这个乔伊斯是吧，他是这个意识流写作的这个缔造者，就这个词特别好使，叫做 architect。 对啊，因为他 create an idea， 是他发明了这么一个想法， 对， 这么一个事件或这么一个情形。 对，还有说邓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缔造者，就这个词 architect 特别好使。 看今天简直跟时事无缝接轨， 无缝接轨， 真是心情欢欣， 与时俱进。 对，与时俱进，真不容易，改革开放四十年， 可不是吗？ 真是伟大成就。好， A 的这个前者补充完毕了啊，补充完毕了。 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C。 对 ，C 呢有一个这样的小前缀，叫做 col。 没错，我相信朋友们以前哈听咱节目一定学过 com 或者是 con， 学过 common， concern。 对，那其实呢，这个 col 啊，它的这个意思啊和 con、com 是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表示一起啦，全部了。 老虎老鼠也不用分得那么清楚。 对， 是不是？ 没错， 长差不多，差不多得了、 差不多得了。对， 差不多都一块吧，放一块去。 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吧。 collapse。 对， collapse。 意思大家挺熟的。我们主要是知道它怎么来的。 是， collapse 是一种倒塌、崩溃、瓦解之意。 而且呢，这种倒塌、崩溃、瓦解呢，它是一种突然的，而且情况还挺严重的， 比如说像地震来了， 是 房屋突然间倒塌了， 股票崩盘了， 或者是一个人的精神崩溃了， 都这个词儿叫做 collapse。 collapse 关键是看这个词跟 laps 是个什么意思。 说的太对了，这个 laps 啊，这个词根表示的意思呢就是倒下，倒，所以您看它不是慢慢倒是吧，也不是说有个墙能扶扶那种倒，它是一下子全倒了 哟。 来 势汹汹。 对， 突然间的。 对， 英文含义呢是 fall down or fall in suddenly， often after breaking apart. 你看，是突然间的就倒下，而且是碎尸万段。 哎呦，哎呦，有这么 就breaking apart， 有这么激烈哈？大家注意，用法很多，非常多。第一，你可以说房顶儿 塌， 在雪的重压下塌了 啊。 The roof collapsed.Under the weight of snow， 这里的 the weight of the snow 啊，表示就是雪的那个重压。那这个房子的房顶呢叫 roof， 所以说 the roof collapsed 啊，就这房顶崩塌了， 塌了。 那它是怎么塌？由于什么塌的呢？是 under the weight of snow， 承受不住重量， 对，就塌了。 好，然后讲什么呢？这是第一种，它讲建筑物的崩塌，承受不住重量。第二，它讲病人。Of sick person， 有指因为病重而倒下，昏倒、晕倒、失去意识了。 那你说，哟，他昏倒在街上了，俩小时以后死了。 He collapsed in the street and died 2 hours later。 大家可以看到哈，在街上，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用 on 啊，但这里他用的是 in the street， 对吧？就是这种茫茫人海当中，他死了， 在街头嘛。 是 ，He collapsed in the street， 他在街头就。先晕倒，然后后面是 and died， 然后死掉。 是的，好，就病重而倒下。 但 生活中的用法呢就有意思了，可以专门指一个人呢工作劳累以后坐下、躺下放松 啊， 舒服窝在沙发里，好舒服。就是 When I get home, I like to collapse on sofa and listen to some music 啊。当我到家以后 ，I'd like to， 我就愿意 collapse on the sofa。就是在沙发上我卧倒， 就砰的一下就倒在沙发上。 哎呀，我跟您说吧，金老师，这是我最喜欢干的事儿。 谁不喜欢干、 您别看我是出来是吧哈，这个疯疯癫癫的哈，一回家就像泥一样，直接叫 collapse on the sofa， 就基本上是长在沙发上的呗。 对对对，没错，都长毛都不长起来， 在泥一样的瘫倒在沙发上。 是是是，然后就 sink into it。 哎，这也是比较这沉入在沉浸在里面。所以这 collapse 也很生动，就是完全是一种劳累后的坐下和躺下放松。 没错。 这沙发这种发明真是让人越来越懒了。 是。 站不起来，你说怎么回事，跟长在里边似的。 对。伟大的发明是吧， 真是伟大的发明，让我们越来越懒了。 所以未来应该取缔沙发。不能沙发。 英文中都说沙发土豆叫 couch potato。哎，就是那种。 对。躺沙发上看个书挺好，如果你要是躺沙发上吃个薯条看电视，就成土豆了。 就是你这沙发呀，甭管它怎么坐着躺着有多不舒服，你反正也不想起来。是不是？ 你家有沙发吗？ 怎么没有？你嫌弃我们没有沙？怎么可能没有沙发？ 哎，我记得我装修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就去买沙发的。 当然有沙发了，是不是？谁家没有沙发呢？日子还过不过？ 对对对，真是。 好，那这个讲放松的时候，这个词就很管用了，同学们可以用起来。 对，所以大家看这个词挺极端的哈，一会儿他能够躺着舒舒服服的，是吧？一会儿是在街上晕了，是吧？一会儿呢，还是这个房顶塌了，所以它需要我们在上下文当中来进行。 是的，还有表示失败呀，表示这个价格货币的一种暴跌呀，都是这个意思哈。我们就课堂上不举例了。 行，不过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看一看这个暴跌贬值，它就叫做 collapse。 是的，我们也会给大家在公众号推文当中呢贴上图， 太好了， 下来慢慢看。好，来看下一个词，叫做 colleague。 对 ，colleague。 C-O-L-L-E-A-G-U-E 对 colleague，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大家都知道这个词表示的是同事啊，同僚，对不对？但它为啥是这个意思呢？因为其中有一个词叫做 league， L-E-A-G-U-E， 有点联盟的意思吧，这个 league。 其实这个词啊，它不仅仅是单词还是词根，它就是联盟的意思。 哦， league 是联盟。 对， 它也是一个词根表联盟。 对，那大家想想吧，前面的 COL 表示一起 共同的， 我跟您一块儿，咱们弄个同盟，咱们在一个联盟里面待着， 所以咱们就是同事， 就这意思， 咱们共事，咱们是同僚。 对， 所以 colleague 就是这个同事，这个词口语中必须掌握。因为我发现无论说任何的话题都得涉及到谈谈你自己的生活。你有自己的生活，你有工作，你就得说你同事。 您比如说我和金金老师吧，20多年了，既是朋友也是同事。 哦，20多年。 有那么久吗？啊，哎，是的。We were friends and colleague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哎，您看这个里面的 friends and colleagues、既是朋友也是同事。 啊，就是又是 colleagues, 又是 friends。 多好。 这还不错，知根知底儿。 知根知底儿。 但其实吧、一周也就见一面就完了。见多了没用。 见多了就相爱相杀了。 见多了就烦了。 烦了啊。 见一面挺好。就七天见七天就见一小时够了。 是是是。对。 其他时候也甭联系。 好冷、就是我们俩属于那种见面热你知道吗，然后一分手。 见面特别热。 对。分手以后谁也不认识。 不认识谁。平时就随便就聊一聊国家大事啊，聊一聊。 对对。 分析分析那个当前的一些形势啊。 对 对, 对。偶尔微博点个赞啥的。 对。啊那不是偶尔。那是逢必点赞 哦， 驸马， 哎呦，开心不？ 开心不？ 开心了， 大家都看不见，现在把驸马摇摇晃晃， 摇摇晃晃都醉了， 心发可舒服了， 够了。 好，这就是好同事， 对， 好朋友， 嗯， 就是你的同事之间的可以建立起友谊， 嗯， 遇到能谈得来的同事， 嗯， 可以建立起好的友谊。 我觉得吧，大家不要有的时候就看那个。有的那视频哈讲，大家在什么工作岗位里面，不要期待你既是朋友又是同事这个那的。其实有的时候太利益化、太绝对化了，是吧？我觉得原则是原则，情感是情感，我觉得完全是可以既是好朋友又是好同事的， 是可以的， 对不对？ 是可以的， 嗯， 就看这个是不是谈得来。 对，没错， 是吧？ 三观正不正？ 哎，是不是以、但就是同气相求 啊？对对对，没错。 我办公室的一位同事，他的正确的表达是 "A colleague of mine from the office"。 这里面是 "from the office"， 是来自于我办公室的同事当中的一个同事，是吧？ 嗯， 所以叫做 "A colleague of mine from the office"。 哎，对了、of mine, a friend of mine, a colleague of mine, 都是这样的、 对， 我的一个同事。 因为他不仅，因为我们叫同事啊，他有好几种，比如说内部门他也算我同事。 是，就在一个单位一个公司， 对， 都算是同事。 对，这个呢更精准了，是同一办公室的同事。 哦，哎，大家就记得啊，反正一个 person,、you work with,、especially in a profession or business, 大家都是同仁， 对， 同僚，同事。 那么这个词呢，除了在商业当中啊，它表示同事，我们说在政治当中啊，就表示同僚了，就是同僚。哎，所以我们说的这个 colleague 在政治领域，我们把它翻译成同僚。您别说他是我同事，这个就有点不专业了， 有点随便哈。 哎，对， 首相及其内阁同僚，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cabinet colleagues。 对。 这就可以了。 可以了，所以你看中文吧，它表达博大精深。你看英文它就是 colleague， 但是你如果在政治语言当中你用同事就显得极为不专业。 哦，是。 但你说你要在办公室里面，我说经济网是我的同僚， 是不是装什么呀？装 什么呀？ 对大家就说，所以语言一定要讲究一个语境，适合的语境，合适的语境要妥当。 经济网说太好了、 要妥当， 妥当 是吧？ proper 是吧、 对，要讲究语气，要讲究妥当。 嗯， 好，再来看下一个词，叫做 collect， 非常简单，表示收集。 那咱们来学学这个词儿吧啊，这里面的 col 表示的是全部拉一起，刚才说的， 哎， 这里的 lect 表示的是拾起或捡起，所以从字面理解的话，就把东西啊我全给你捡起来， 哦，全都捡起来，那就把它收起来呗。 对，所以这个词儿就是我们说的收集、收藏、 采集等等，把东西呢从各处收到我这儿来，比如说收集资料啊collect data， data 就是资料的意思， collect 证据 evidence， 那收集信息呢 collect information。 对， 快写啊同学们，我们眼睛可盯着你们这屏幕的哈。你看小差说话我们都能看见的， 是 啊，但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纪律挺好的，没有人那个聊天，谁发了个别针啊那是个什么鬼啊，大家没人聊天，除了送礼就是听课。 对对对、 非常的现实。 咱们这个礼物最大的是什么呀？ 不敢说。 哦， 不是，跑车吧。 你能告诉我在哪吗？我指导一下大家。 指导一下、 对对对对，跑车在哪。 不用指导，不要这么刻意好吗？不要这么刻意。就是那个上面有时候会飞过，大家可以点一下那个飞过的那个标就可以了。 特别好。 别搞那么奢侈， 对对对， 没用。 对，最低呀、你也别多了，就点个十个八个的，是吧？ 那就送个别的那个什么， 送， 跟你说，跟大家说，签到有礼，在这签到他能送你500个水滴，五百个水滴等500块钱的券呢。 哦，明白了，这样哈，太好了，嗯， 就是给大家省钱嘛。 对对对， 假装送送礼得了。 对 哦、收集什么、？Collect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嗯，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取样。从200多个病人那儿取样。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over 200 patients. 这里的 samples 啊，表示就样本儿。所以说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over 200 patients. 啊，就是样本来自多少人啊？200个人，对不对？ 哎、 全给他采集了。 就是到处啊，把 bring things together from different people or places. 你这儿的我收过来，他那儿的我收过来，各处都收一点过来。 对。 在表示业余爱好的时候、这个词的意思是收藏收集。那我们以前小时候有一些爱好。 对。 比如说收集集个邮。 集邮。 Collect stamps。 还有这个收集明信片。 Collect postcards、 哎。等等了是吧。 对。 问问金老师您喜欢收集啥？ 收集啊。 嗯。 我喜欢收集什么呢？ 钱。 不是很喜欢收集。 哦。 那我喜欢收集。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喜欢收集的哦。我小的时候，我小时候特别收集喜欢鞋。 哦，真的，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有一段时间家里已经就是整个屋子里全是鞋。 哦， 后来觉悟了，然后就 明白了。 对， 不瞒您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收集铅笔。然后我有好多朋友，就是大家有时候出国呀什么的哈，就是会带一根很好看的铅笔。我还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收集信封。我记得在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他从澳大利亚回来带了一个信封，那个信封就送了我一个啊，就是不用胶水，在那个边上抹点水，他就粘上了。就那个时候，就我们那时候觉得，哎呦，太先进了，对，很新奇。后来从那时候起就觉得，哎呦，这个收藏点这种小文具挺好。 哎，文具啊，收藏文具，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挺有情趣的， 是不是？ 像傅老师有一次去那个日本出差吧，给我带回来的小礼物也是很简单的文具。 哦，小红包吧，那个是。 那小笔记本儿。 哦，笔记本儿。 笔记本儿，然后也有小铅笔。 对，笔记本儿，它那个里面还有。那个日本的特点哈，文化特点， 一看就是一个文学小青年儿， 文学大叔， 文学小青年儿啊。你看收集什么？好，我们给大家补充两个特别棒的关于 collect 的短语，生活里可以用上的。让一个人呢说，我说 collect yourself， 把你自己收起来，或者是 collect your thoughts， 把你的想法收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呀，让你镇定下来，让你脸神专注一下。比如说听到一个什么消息很抓狂吧，然后我就自我安慰到说，我没事我没事啊，我只是需要稍微镇定一下、I'm fine, I just need a minute to collect myself. I just need a minute to collect myself.、我需要一分钟的时间把我自己 收起来， 就那魂儿重新找回来哈，那感觉、 对对对，把魂儿先收回来、 对、那就是镇定了啊， 镇定嘛、要专注嘛，尽力的镇定下来。 对， 那如果说你要 collect your thoughts，那就是说你呀、要做好一种精神准备，定定神儿啊。比如说你要面试了，下一个傅建立 到。 She paused to collect her thoughts before entering the interview room. 走进面试室的时候定了定神儿。 哎，就是把思绪稍微收拾一下。 哎，我特别能理解这句话，这个 collect my thought， 因为在第一次我来到咱们北京外语广播哈、做节目时，我当时真的是魂飞什么 破散， 对，因为我想通过一个话筒，这个声音就传播到这个大家的这个耳边，这是多大的责任呢哈！ 是， 然后我当时想，我说我得使多大声，大家才能听到 啊！别喊啊！ 是， 不用喊。 后来 说话就行了。 后来和金丁老师在一起多了以后吧， 慢慢的也就变成老司机了， 对，声音也下来了，脸皮也厚， 情绪也慢慢稳定了。 哎，就 collect my thoughts， 对， 就这个。我们以前做访谈节目的时候，就能遇到过很多，就能看见各种各样的人，他在第一次进直播间做节目的时候，那表情和反应是什么？ 真的？ 对， 哦， 对，有的人就直接就把那稿就塞在那个这个屁股底下 啊、 然后说，哎，我的稿呢？他已经下意识的把那稿塞在了这个座位底下， 紧张， 对，很紧张 啊、 有的人就说。有的人也是说话的时候就经常就前言不搭后语， 是的， 很有趣，这个很有趣 啊！您还记得我第一次什么感觉吗？ 啊，当然是，让我夸夸呗，就是很镇定，很开心， 哎， 很积极。 要不说礼拜二都那么开心，那么好。 是啊，这一个月也就开心那么四个小时。傅老师的生活中， 啊、嗯，处处充满个艰辛与挑战， 挑战、忧郁、哀伤，又快乐那么一会儿会儿。别求太多哈，苦中作乐这是生活。 没错。 好，再说下一个单词，下一个前缀是 e。 嗯， 学过吗？ 我们没有学过 e， 但其实咱学过一更难的 ex。 我们学习过出这个前缀， 对 ex。 其实呢 ，ex 啊，它就等于这个字母 e， 也是表示出的意思。 e 的前缀很多都是表示出，exo。 对对对 ，EXO 也是没错， 加上去它都是出。 对，咱一会儿就会学 EXO。 先来学习这个 E 吧。 那第一个单词叫做 evaluate。 evaluate， value 价值吧，是不是？ 是。 evaluate 呢？ 咱以前讲过呀 ，ate 这个后缀表示的就是动词后缀，做什么事儿。所以我们看这个 evaluate 啊，很简单，中间的这个 value 表示价值，后面是个动词后缀，前面的 e 是出，那就是把什么东西潜在的价值给它弄出来， 把潜在的价值给它估出来， 对，没错， 给它评估出来， 没错， 求它的值，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估值， 评估 ，form an opinion of an amount, value or quality of something。After thinking about it carefully， 在仔细的这个思考以后，能够对于某一件事情它的数量、它的价值等等和质量进行一个评估。 评估什么呢？评估一个事情它的疗效，一个药物的疗效。评估一个政策产生的效果。评估一个制度。都可以是这个词。 没错。那大家来看啊，这个评估什么的疗效，那个疗效就叫做 effectiveness。这个词今年的四级考试刚刚考完。 effectiveness。effect， 效果。effectiveness。 对。 疗效。 所以那个评估疗效就是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ifferent drugs。 对于不同药物的疗效评估哈。 我们的研究 our research。Attempts to 试图要做的事情就是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ifferent drugs。 研究试图对不同药物的疗效进行评估。 对，评估这个政策产生的效果。We need to evaluate how well the policy is working。 特别好 ，evaluate how well the policy is working。我们来评估一下这个政策它。执行的是否怎样呢？ 哎，效果怎么样啊？好， 对， 这就是。 其实这个评估机制哈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大家再去做运营，或者说去做这种产品推广的时候，你首先定的是战略，但那个战略的背后一定要有一个评估机制。 哦。 那么这个评估机制还有几个步骤啊？这个触发某一个点，进入到下一个步骤。那么到最后触发第三个点的时候，前面的这个工作要不就继续执行，要不就停止。就这个 evaluate 非常非常重要。 好的，再来看下一个词 ，evaporate。evaporate。 这个词儿，其实大家应该经常会用到哈，蒸发。是吧 ？evaporate，evaporate， 当然啦，词汇好的同学没问题吧？一看到就知道是 evaporate。 对， 咱们来给我们的没背过这词儿同学们普及普及，怎么来记这个词？ 首先大家都知道这个 vap， 它表示的是蒸汽，这是个词根。考考今天老师哈，那蒸汽的名词怎么说？ vapor。 对，没错 ，vapor， 是吧？ 对， 词汇还可以， 挺好，挺好，不错。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evaporate， 它前面有个 e， 应该就是蒸汽跑出来了，后面有个 ate 是不动词后缀啊，所以 evaporate 啊就是使得蒸汽出来，就是我们说的使什么什么蒸发 哦，气儿出来了，是吧？ 你说今天王老师你哪儿去了？人间蒸发了吧？ 哦，蒸发， 蒸发， 您这个蒸发用的，就是说逐渐消失消散呗， 对， 蒸发了， 没错没错， 挥发。蒸发通常是指这个水液体吧， 对， 是不是？ 那你比如说我加热那个水直到它都蒸发了， heat until all the water has evaporated。 大家仔细来看哈，水的这个蒸发呀，它不用被动语气，它就是 all the water has evaporated。 就这么说， 主动变化，因为这是一个物理变化。 因为你想，你加不加入这个水，它都会自己再蒸发。 这是它自己主动的一个行为， 自发动词， 跟您没关系。 没错，没错。 太阳使地球上的湿气不断的蒸发，这是生活中的现象。The sun is constantly evaporating the earth's moisture。 这个 moisture 表示的就是湿度啊，所以您看 evaporating。The earth moisture 就是让地球上的这个湿气这个湿度在不断的蒸发 哦、好，就是这个动作哈，蒸发叫 evaporate、 对， 同时呢抽象上一点来说，就是说使什么东西呢逐渐的消失消散，比如说他的信心已经消失殆尽，感觉信心都蒸发了，都快没信心了， 都没有了， 咱们可以说 her confidence had now completely evaporated evaporated 啊，蒸发 completely evaporated 全都蒸发没了， 消失殆尽了。 我记得之前和大家应该分享过，就是老外特别喜欢用一些实际的动词形象的去表达生动的感觉。像 您看这个蒸发水蒸发蒸气是慢慢的，是不是？ 对， 它不是一瞬间唰变了。 对对，它不是那种突然间的 appear，disappear，对对 disappear， 或者是那 diminish， 它不是那种感觉， 它是慢慢的、逐渐的消失。 因为你想水的蒸发，它一定是慢慢的，它很形象。 今天一点，明天一点，后天一点，慢慢的就没信心了。 对，你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啊老在家里待着，不上社会上去工作，他慢慢的他的那种对于社会的适应性、包容性、进取心就慢慢没了， 哦，就减弱了。 那我们就。不要去用什么 disappear gradually， 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evaporate， 哦，就很好， 特别 补充了我们的词汇。 对， 好 啊，或者比如说我和金丁老师在一起以后，是吧，这种痛苦的生活呀逐渐离我远去。 这个句子举得太有切身体会了， 是不是？ 我都能感觉到傅老师 的虚伪 的那个眉开眼笑的程度， 你看看口吐白沫了都，是吧。 这傅老师是私下可真不是这样啊，那是痛苦惆怅的很。每天， 我的妈呀， 每天都是眉头紧锁啊，睡着觉恐怕也是紧锁着眉的吧？ 哎呀，就 是不 是？就在想呢啊，这课怎么讲啊？怎么让大家满意？ 对，傅老师也是有一颗服务同学们的心呐、真是苦口婆心， 苦口婆心， 真的是像妈妈一样操碎心。 谢谢您给我起名啊，傅妈。 多么经典，其实跟您同名的人大有人在，不信百度搜一下。 哦，真的。 再来看下一个词，叫 eject。 eject。 eject。 咱们来看看啊，这里有个词根叫做 J-E-C-T。 ject。 其实咱以前讲过。 啊，学过吗？ 我问问 你。学过吗？ 那个反对怎么说来的？ 反对。 object。 哦，对。 对吧？所以这 J-E-C-T 表示的就是扔。扔的意思，咱学过的， 就这一个动作啊。 对，就扔，就不要了嘛， 往外扔。 对，所以这个 eject， 大家看看，往外扔， 扔出去， 扔出去。所以它不仅仅有什么扔出去，它还有好多这个延展的含义，像把谁给撵了出去，把什么给驱逐出去，喷射都是这个词。 来人呢，把它给我扔出去。你看这个扔出去怎么扔啊？你说把它 throw 丢出去吗？不对吧？那扔纸团可以 throw。 对， 你得往外扔啊。 对， 那就是驱逐、逐出、赶出 ，force somebody to leave a place， 强迫某人离开一个地方。 一定是强迫某人的哈。 哎，警察把暴力抗议者赶出了会议厅。Police ejected a number of violent protesters from the hall。 Hall 的意思就是大厅。那这个里面的 protesters 就是咱说的抗议者 ，violent protesters 这些暴力抗议者是吧？警察把他们都扔出去了。大家可以看 eject 是一个及物动词，它后面直接可以挂 something 或者是 somebody， 把这个东西扔出去。 如果你要用 throw 一个人的话，你得用 throw out。 对， throw somebody out， out of somewhere 是吧？ 对，把某人扔出去，驱逐驱赶出去。 对， 好，这就是 eject 这个单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exo 了。exoEXO 表示出去，那它跟什么样的词搭配会产生不同的意思呢？ 其实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啊。虽然说 E 它表示出，然后这个 EXO 也表示出，但它有本质含义。 什么本质含义呢 ？E 呢，大家记住，它更强调的是地点，反而就是不在里面了， 在外面，像您刚才说的给扔出去，是不是在不强调里面了？ 哦， 对吧？ 嗯。 而朋友们记住，这个 EXO 它更强调的是出去以后看到的这个新东西，它强调某种新的事物。 是本身在外面的吗？ 对，因为你 本身在外边的东西。 没错，因为你现在里面嘛，哦，你出去以后，哇，我看到新东西了，所以它强调的是新这个感觉。 哦，比如说这个词特有趣，叫 exotic。 exotic 这个词儿，哎呦，一听上去就是充满着浓浓的热带风情，异国情调，奇花异草，异国风味儿，那种来自外国的热情洋溢的那种怪怪的异国情调。 对对对，没错啊。比如您到这个西班牙是吧，哈，你一下飞机看，哎呦，都是各种琳琅满目的水果，大家穿的衣服都红艳艳的，那种热情， 琳琅满目的美食， 对， 海鲜饭， 嗯， 琳琅美目的建筑，高迪， 就跟您去过是 彩色， 还有我们到这个土耳其是吧，看到各种香料，呵，这感觉真好， 特别异国风情。 对， 就是完全是 from or in another country, especially in a tropical one。 哎，它一定是异国他乡的感觉，尤其是那种热带地区的。 Seem exciting and unusual.Because it is connected with foreign countries. 因为它是和这种国外的这种文化相连接，所以它给我们一种很亢奋、很兴奋、很与众不同的感觉。 对，大家去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啊， 就能感觉到这种有些哎异国 风情，异国风情， 异国风情，中东是吧？异国风情，Brightly colored exotic flowers， 色彩鲜艳的异国的花卉。 Exotic plants， 这个异国的植物。 Exotic birds， 异国他乡的小鸟， 你看都不一样。 他 走遍了全世界所具有异国风情的地方。She travels to all kinds of exotic loc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这里的 exotic locations 啊，就是这个奇异风情的地方。 哎， 嗯， 是吧？这个词一听上去就很美。 对， 要跳点桑巴舞什么的。 对，其实在之前哈，我们说航海大时代没有到来以前啊，我们说人们能够看到这种 exotic locations 基本是在文学作品当中， 在文学作品当中。 对，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基督山伯爵 啊， 我们看到的这个唐吉诃德， 哎，对， 是吧？ 唐吉诃德是， 啊，对，等等吧。其实人们的想象力哈，说实话，其实我个人觉得，只有在文学作品当中才能真正的被呼唤起来。你眼睛看到的那个，已经是别人想象力所实现的十分之一的东西。 哎，你知道吗？就是在任何时代，就是冒险类的小说，Adventures。都有大量的读者， 没错。你像我们之前所看到这个马克吐温的这个哈克贝利芬， 哈克贝利芬， 还有这个汤姆索亚历险记，是吧？当我们再往前去推，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格列夫游记， 哎， 对吧？ 格列夫游记， 哎，等等吧，就是它给我们带来的都是一种非常异国他乡的感觉。 对，有的人写自己去穿越沙漠的感觉，异国他乡那种沙漠，他是怎么样在那里边去经历的？ 对， 是吧？航海， 对，没错。其实人类的这个文明史或者说文学史，它就是一部人类的想象史。我们无论是从圣经开始，或者是从这个罗马神话、希腊神话开始啊，到后来我们看到的各种的诗歌啊，你像这个贝尔沃夫，对吧？还有像这个楼兰之歌。还有像爱德蒙斯宾塞的这个先后啊，你所看到所有的这些都是人们的想象力凝结成来的文化。 想象力让文化更精彩， 对， 让生活更精彩。 我们之前是通过文字阐述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现在是通过拍摄去记录人们的想象力。 咱们学外语的同学，多多少少对异国文化是感兴趣的， 对， 是吧？ 对， 现在这个年代旅游也很方便了， 对， 大家有空的时候要多出去走一走， 没错， 多看看那些国外的风土人情，当地人其他地方的人是怎么在生活，怎么在思考。 对，那你想咱们的四大名著里面的这个西游记， 游记吧，它的游记吧， 它其实也是一个想象的东西嘛，对吧？所以它都给我们带来的是这种exotic locations。 这个词真有趣， 特别好， 很有意思。 哎，我觉得这个词是咱今天课程的一个亮点之一， 一个亮点，就差 敲锣打鼓跳起舞了。 那来吧， 反正也会是吧？ 对对对， 好， 唱个什么阿拉伯之夜。你那个新疆之夜 什么呀，张口就来，我跟你说。哎，但是这对于那不同的国家的文化，那对于另外的人来说，它也是异国风情啊。 所以我们说异国风情的东西，现在来讲的话，它的价值会更大，因为大家能感觉到，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其实它的这种商业扁平化是很严重的了。所以这种异国他乡的东西反而是弥足珍贵的。 嗯，我上个周末刚听了中东的音乐，中东的音乐的乐队的演奏， 还有肚皮舞是吧？ 对，肚皮舞，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吧？ 那个节奏吧，你都 follow 不上，节奏 follow 不上，但是你又觉得那节奏很美。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没听过， 没听过吧？我上学的时候还买了一个口琴，那个口琴叫半音阶口琴，我还特意去学了。我学过那个布鲁斯口琴，还有这个半音阶口琴。确实是布鲁斯口琴能吹出蓝调的那个劲儿。然后半音阶口琴，你就是噔，就这种感觉，一下子就是你能感觉到是异国他乡，很有特点的乐器。和您那肚皮舞应该是 感不出来，我们的网红富妈还是个音乐小天才啊。 那是曾经的富妈， 曾经的富妈，什么都喜欢哈。那我们期待2019年富妈的华丽丽的变身， 就跳肚皮舞呗。是吧？ 哎呀，好，这个异国风情给大家感受了一下哈。外来物也是这个词，外来物。我们看下一个词叫 exothermic。 exothermic。 exothermic。 那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它的词啊。这个里面大家画一画，有一个 therm 啊，这个词根表示的意思呢是热，热量的热，热度的热。那后面的 IC 是形容词后缀，前面的 EXO 呢是外面的，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词就已经非常直白了，是吧？这个 exothermic 就是外部热量的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 把热量放出来的， 放热的 exothermic， 真直白哈，热外面放热， 对，没错， 好，就是这个词了 exothermic。用的不多，但是就是让你知道它是怎么放热的。 其实尤其这个 therm， 朋友们快背一背啊，它表示热，有好多词都是这个词根组成的。 好，最后一个词 exobiology。 exobiology。 那个 biology 不是生物学吗？ 对，没错，所以这个 exobiology 就是咱说的外太空生物学。 哟，外太空的生物学了，那够外面的了。 是啊，您说这个冥王星上有没有生物 啊？肯定有。 银河系之外有没有啥生物啥的？ 那难说了，肯定有。 是不是？所以都这个词啊。 exobiology 真的是可能一辈子你也用不上这词儿，但是你今天能见识过，你的眼界就不一样了。 您说的对， 是不是？ 是， 关键是啊，你得见外面的东西，不能老跟在自己那坑里待着， 不行， 那就坐井观天了。 那可不， 是不是？咱们要打开耳朵、头脑、眼睛，多看看，多瞅瞅，多带点好奇心，了解了解。 对，上节课咱不讲了吗？ Think out of box。 对，多暗中观察观察，哎呦，他们在干什么呀。 其实 有这个好奇心。 对对对，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哈，就是大家经常会看，哦，牛的人在做什么，比如说马化腾、马云在做什么，对吧？你也会看，哎呀，你看那个不如我的那个人在做什么，但是你就是没有看到你的同龄人在做什么。 同级的人， 对吧？你经常看领导做什么，看下属做什么，你看你平级了吗？其实你最大的挑战不是上面的，不是下面的，而是你平级的 peer pressure。 对对的 peer pressure， 同级压力。 是是是哈， 还是倡导对比是吧？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富妈跟你说啊，自己该干嘛干嘛，别老看别人干嘛。 您说的对，还是那个 be yourself 哈， 多开阔自己的眼界，没错。好，今天的这个补充的前缀就学到这里，我们来给大家把单词梳理一下。Aero 表示空气。 Aeroplane 飞机。 Aerial 空气的，航空的。 ARCH 主要的，顶尖的。 Architecture 建筑学。 Architect 建筑师。 COL 一起，全部。 Collapse 倒塌，崩溃，瓦解。 Colleague 同事，同僚。 Collect 收集。 E 出。 Evaluate 评价，估计，求什么的值。 evaporate 蒸发。 eject 逐出，撵出，驱逐，喷射。 exo 表示出去。 exotic 异国的，外来的。 exother